周末午夜场， 香港电台第一台、 第五台以及 DAB 35台联合广播， 让经典重现。 我记得咧有句唐诗咁讲嘅，佢话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所以荔枝咧又叫做妃子笑啦。啊，其实荔枝都几似女人嘅命运啦、啊，好嘅嘢都系一瞬即逝嘅。 荔枝寨， 请问有冇人喺度啊？阿曼，你好啊！请问你系咪呢度嘅老板娘宫本荔枝啊？咁嘅，我头先打个电话嚟噶啦。我系香港学生嚟噶。我想在这里租房住。 小姐，请问你是不是叫阿曼、或者有没有人这样叫过你？ 没有、从来都没有试过、其实呢我叫做郑敏、我可不可以进来、我的行李很重、 对不住，请进来呢。你，我同你介绍下呢度嘅环境先。嗱，右手边系我哋住嘅地方。你有咩事可以穿过嗰个庭院去揾我嘅？左面嗰条走廊系通往浴室同埋洗手间嘅。隔篱系客人嘅房间。我带你去你间房先咧。 哦，好啊，唔该晒。 你在这里休息一下先，我帮你拿热水来，请随便。 唔该晒。啊，这里都挺好啊，本杂志真的没讲错、日本人真的很有礼貌的。这个老板娘看落都只不过是30多岁啫。啊，她的皮肤又真的挺幼滑雪白的、嘴唇又丰厚，十足十电影里面那些性感的歌姬啫。是就是丰满了一点，不过她肥得来都挺好看啊。啊，估不到这么偏僻的地方都有些这么漂亮的女人噃。 小姐啊， 是 热水来了。来，我帮你冲茶先。你试一下这里的米饼，不错的。 好啊。啊，其实呢我好想见识一下你哋最出名嘅茶道啊。 我啲功夫麻麻地嘅啫。冲得唔好千祈唔好见怪啊。係呢，你係学生嚟㗎，点解会嚟到呢度嘅？ 哦，我本来呢就喺香港啲大学嗰度读比较文学嘅，以前都修过下日文，今年就毕业㗎啦。 但我又唔想咁快搵嘢做住，咪申请咗一个奖学金咯。我呢就揀咗嚟京都大学研究院度修读中国文学，读两年到啦，九月就开学㗎啦。 嗯，我真係觉得好奇怪。点解读中国文学唔返中国读，反而嚟咗日本读呢？ 其实好多人都咁问过我㗎啦。不过你哋可能唔知呀，呢度呢有一个好出名嘅教授，佢叫做藤原信三啊。他对中国古典文学啊，好有独特的心得噶，尤其咧就是唐代的典籍添。 哦，唐代， 系啊，唐代咧可以话是中国最鼎盛的朝代啦。嗱，有名的文人特别多噶，那些皇帝妃子都仲好有文学修养添。 呢啲我都略有所闻嘅，系呢？你九月先开学。而家六月啫喎，你咁早就过嚟？ 我今次其实主要系嚟做啲部署先噶，除咗同藤原信三见一次面之外，我仲会喺百万片附近揾一个落脚嘅地方，嗰度比较近学校啊嘛，咁第日翻学都方便啲啦。 嗯，百万片，由呢度行过去东大路通，再坐巴士就可以去到噶啦。 嗯。 我记得在百几年前，那里有一场大瘟疫，知恩寺的和尚在那里日夜诵经祈福，有成百万片那么多，直到那些人全部好翻晒，啲瘟疫走晒为止。 哦，就是这样，所以那里就叫百万片啊？ 是啊，我记得那阵时的盛况真的很伟大，啲人好齐心的。 你记得百几年前的事啊，你讲到好像亲历奇境咁嘅。 哦，是我啲祖先同我讲嘅。 哦， 一代传一代，个个都记得好清楚，讲得好详细。系啦，我都出翻去先啦。夜啲我会喺浴室，要俾一大缸热水，等你慢慢享用嘅。 唔该晒你啊，老板娘， 唔好客气。 哈，福太郎伯伯话呢个老板娘脾气咧就有啲古怪，睇落又唔似啊。哈，佢都几好人啦、啊，对人又热情招待，系讲嘢同埋记性有啲奇怪啫。唉，我都系快啲执好啲嘢，阵间冲翻个热水凉先。Sakura, Sakura， 哇！我咁大个女啊，都系第一次浸住喺个咁大嘅木桶度冲凉啫。头先出去行街行咗一阵，啊，其实呢一区都几古旧噶噃，卖嗰啲念珠啦、祭品啦、神器啦，全部都同啲庙宇有关嘅。啊，不过话时话，头先出面都几冻。而家浸喺啲热水度咧，就舒服晒。咦，都差唔多啦、啊，等我掹咗个掣，放走啲水先。哎，弊啦弊啦弊啦，搞错咗添。哎呀，我记得啲日本人有个习惯噶，呢一缸水咧唔系冲凉用噶，系要嚟冲完凉之后再坐落去浸嘅。而且佢哋仲好有礼貌噶，要等啲客人浸完先，然之后先轮到自己浸。死啦！而家放晒啲水，点算啊？唉，都系去同老板娘道歉先。老板娘，你瞓咗未啊？咦？冇人应嘅，但系里边又着咗灯，开门睇下先。原来老板娘真系喺度， 啊，佢背住喺度做紧咩呢？睇下先。哦，原来喺度食紧荔枝。哈，睇佢慢慢喺度品尝荔枝嘅神态，好似好悠然自得、孤芳自赏咁噃。 诶，你嚟咗啊？ 啊，系啊，头先其实我敲过门噶啦，不过或者你听唔到啦，唔好意思啊，我自己走咗入嚟。 唔紧要，过嚟坐啊。 嗯， 食唔食荔枝啊？ 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！啊，不过罐头荔枝冇新鲜荔枝咁好食噶、哦。我记得咧有句唐诗咁讲噶，佢话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所以荔枝咧又叫做妃子笑啦。 我知道。皇上命驿马专程由四川运到长安噶嘛？ 嗯， 佢为咗讨佢心爱妃子嘅欢心，就要成棵树咁斩落嚟。啲荔枝唔能够逐粒逐粒咁摘嘅，因为荔枝一离开棵树，红色嘅壳就会好容易变黑色，失去咗鲜艳嘅吸引力嘅。 原来系有一个咁嘅典故嘅。 嗯 啊，其实荔枝都几似女人嘅命运啦、啊，好嘅嘢都系一瞬即逝嘅。 系啊，你下次再嚟，可唔可以帮我带啲新鲜嘅荔枝啊？ 好啊，梗冇问题啦。啊，估唔到你都几为食嘅、啊， 呢度买唔到噶嘛。就算系呢啲罐头荔枝，你肯出钱都好难买到噶。俗语都有话。物离香贵，人离香贱。 哇，呢啲中国嘅俗语你都识啊？你真系好嘢、啊。诶，系啦，话时话啦，你啲中国话喺边度学噶？ 喺中国，嗯，但系好耐以前嘅事嚟咧，好多都唔记得咗啦。 咦，你去过中国噶？你喺过边度啊？北京定系上海啊？ 长安。 长安啊，你话西安啊？ 系长安。 唉，可能你哋日本人眼中长安同西安唔系一样，咁又系嘅，系啲中国人先至中意将啲名称改嚟改去，好似北京咁啊。嗱，北京咧又叫北平，其实咪又同一个地方。 其实日本嘅京都都几似长安嘅，成个市都系以棋盘形式嚟分区域。中间又系有一条大道，都系叫做朱雀门大街。 嗯， 连遣唐使都跟足中国，京都可算系缩细咗嘅长安啦。不过始终都系唔同，始终都有分别。 或者你都讲得啱嘅，我从来都未去过西安啊，啊唔系。是长安才对，不过希望以后有机会去啦。那里呢有个兵马俑、半坡村，还有华清池添。我看过啲图片的，个浴池呢就好像一个足球场咁大。我真的不相信杨贵妃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在那里冲凉。 皇上赐浴的是华清宫内的浴池，那些传言真的不负责任。是啦，阿敏，大后日你得唔得闲啊？我想你陪我去一笪地方。 嗯，都好啊，横掂我都想睇多啲地方。咦，原来你间房有古筝噶？你识弹古筝嘅咩？ 我都冇弹好耐啦。所谓知音难觅，以前我一边弹古筝一边唱，如果开心嘅，仲会饮少少酒。葡萄美酒夜光杯，唉，好多时我都会饮醉，仲要找人扶我添。 今日我哋咁有缘，可以喺呢度认识，不如你弹翻支曲赠下兴啊！嗱，最多你饮醉咗，我扶你啦。 嗯，言之有理。嗱，如果我弹得唔好。你千祈唔好见笑喎、 啊，梗系唔会啦，我洗耳恭听添啊， 嗯。 早晨，老板娘。 早晨。 对唔住，我迟咗起身，要你等咁耐。 唔紧要，以前我男人好早出门嘅，我习惯咗天未光就起身噶啦。过嚟食啲早点先啦。 哇，系黑米粥同埋烧鱼、啊，嗯，好香啊。嗯，啊系啦，你想我今日陪你去边度玩啊？ 其实都唔系一个咩特别嘅地方，我想你陪我去祭祀。 呢度环境好清幽啊，两旁嘅树影啱啱好遮住咗太阳嘅日光，仲不时跌啲红色嘅小果子落嚟，可以俾啲紫色嘅鸽子自由咁样食。啊，呢、這个画面构图都好靓、啊，哇！呢度真系好多寺院、啊，等我计下先。嗱，有法音院、悲田院、喜光寺、泉涌寺，哇！我都数唔晒啊！老板娘啊，其实你想带我去边度噶？ 到啦，就喺呢度啦。 哦，原来系观音寺。哇，这个观音像好靓啊！ 你睇下观音像下面嘅介绍。 杨贵妃观音，点解嘅？杨贵妃几时成为咗日本人参拜嘅观音啊？睇清啲呢个观音像。佢真系几靓嘅，但系就唔同一般见到嘅观音啦。佢似一个美女多啲。啊，睇佢个头，戴住用唐草雕塑透明嘅宝冠，只手又攞住极乐之花，端然安坐，雍容华贵，好似真嘅一样。嗯，真系栩栩如生啊！ 啊，你以前有见过佢咩？ 嗯，应该就冇啦。今日第一次见到啫。 佢是杨贵妃， 呢度有讲啊，系杨贵妃喺马蹄坡被毙死之后，唐玄宗为咗纪念佢，就以好香嘅白檀木雕塑咗佢嘅坐像，再由高僧湛海由中国请过嚟泉涌寺呢度供奉啊嘛。身为皇帝，将媳妇当为妻子，到最后连保护一个弱质女子都做唔到。就算佢再长情咁点啫，唉，都系无补于事噶啦。 其实一日都只恨安禄山作乱，偏偏又六军不发，无可奈何。 历史咧系就系咁讲，但系我只系觉得系嗰个杨贵妃太蠢啦，咁窝囊嘅男人点值得为佢而死啊？ 佢冇死到， 吓？你话咩话？边个冇死到啊？ 系杨贵妃。他那阵时根本就没死到，他在马蹄坡下面那间佛堂被啲内侍神毅至气绝，但是其实他是未死的，到元宗和陆军走了之后他就醒翻了，好多得那些随从和宫女隐瞒住件事，等他可以偷偷地上了遣唐使的船，一路去到日本的山口县先登岸。 不是吧，哎，哪有可能啫，连那些野史都没这么讲过的。 那些野史讲的大部分都是不可信的。不过是没人出来澄清的啫。而且贵妃未死件事都没人敢传出去。所以咪从来都没有过传闻。 如果是真的，那就真是匪夷所思了。 好多嘢讲你都未必会明白的。 不过我觉得未必是真的。 或者是这些都是传说啫。人家的感情事我们都是不应该讲那么多。 老板娘啊，你送我到门口呢度得噶啦。我今次咧真系多谢晒你照顾啊！ 我好多谢你帮衬就真。 嗯，我下次再嚟日本咧，我一定会再嚟探你嘅。 好啊，有缘嘅，我哋实会再见嘅。 老板娘，老板娘， 啊， 你做乜眼定定咁望住我啊？ 阿文啊，你真系好似我以前一个朋友。 哦，你系咪讲嗰个阿文啊？如果真系咁似嘅话，我都想见下佢。 冇机会嘅啦，我祝你一路顺风。 多谢，嗱，下次我再嚟咧，我就会帮你买啲新鲜嘅荔枝，好冇？ 多谢先，不过都唔使太操心噶，一切随缘啦。 嗯，啊，老板娘啊，嗯，究竟你系边个嚟噶？ 我， 嗯， 我咪就系宫本荔枝啊？ 唔系，我意思系话，你真系宫本荔枝？嗯，你真系一个日本人？ 乜你觉得我唔似咩？喺边方面啊？ 边方面呢？我又讲唔出啊。不过或者系我过敏啫。唉，我啊应该叫做郑过敏，唔好叫郑敏啦。好啦，我走啦，再见啦， 再见啦。 唔经唔觉又过咗几个月，我又翻咗嚟日本啦，而且仲翻咗几个礼拜学添。我本来想再去探荔枝小姐嘅，但系我去到嗰间民宿嘅时候，先知道原来已经换咗老板啦。唔知点解，我一路都觉得宫本荔枝一定系同杨贵妃有啲关系嘅，或者我真系患咗妄想症啦。不过在学校里，藤原信三教授咁巧又在度同我哋讨论紧白居易嘅《长恨歌》，话时话啊，我真系开始觉得有啲闷。阿教授啊，这个题目几时讲完噶？ 哦，差唔多噶啦。嗱，我今日带咗幅画像俾大家睇下，系一啲后人根据当时嘅史书记载。将唐玄宗同埋杨贵妃饮酒作乐嘅情景画咗喺幅画度。咁当然，画画嘅人系冇机会见过杨贵妃同埋唐玄宗呢啲人嘅。不过佢哋嘅外貌神韵都系根据典籍所描绘而画嘅，画得栩栩如生。嗱，你哋睇下， 这个就是杨贵妃了，都不是几次啫。我意思是说跟全勇子的杨贵妃观音像不太像。咦，这个站在后面的女官是什么人来的？看她的样子这么像我 的。啊，哦，是哦，你不讲呢我都没留意到。看她眉清目秀，杏念桃腮，跟你的样子真的有些相似，哈哈，那真是妙极妙极啊。 他是哪个来的呢？为什么他可以跟杨贵妃一起喝酒的？ 他是朝中的一个四品女官，跟贵妃娘娘很亲密的。他是南方人来，他的名字叫做谢阿蛮。 谢阿蛮， 荔枝制，姚秀玲监制，曾耀娥编导，李碧华原著，周志威编剧，并且由梁咏琪、车心梅、林友荣等联合播演。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